姿，秀整体，更秀年轻态。 敬请关注国安社区广场舞大赛， 详情咨询国安社区北京门店或拨打400655111。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此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朋友们，来关注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气象台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双休日期间，本市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回升，地面处于弱气压场中，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较前两天有所转差，但对出行影响有限，还是比较有利于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的。早晚较凉，请注意添衣保暖，防止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呀！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开高速出境方向16公里处海子桥有故障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驶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要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是周六是吧、 啊、 很久没有在周六的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了、嗯、啊都起来了没有啊？ 没有。 躺床上播可得罚钱，起来了没有？ 起来了。起来了，你这一说罚钱。 一听钱就肉疼。 哎对对对对对。 哦、啊、今天就问问大家，哎就周末起床这么早肯定是有事儿了对吧？ 对。 啊或者我们问一问，因为今天要说到睡眠的事儿、 哦、 啊睡觉的事儿、 啊、 在这个入睡啊睡觉这方面，什么是您的朋友？ 嗯嗯， 谁又是您的敌人？ 朋友啊， 嗯， 我爸我妈是我朋友啊。 在睡觉这方面吗？ 啊， 为什么呀？ 对不对？从小就培养我独立自己睡眠的这种习惯。 啊、 是吧？ 我再重新说一遍话题吧。旁边这人都没理解，相信大家可能也晕。就是在保证良好睡眠这方面 哦， 哎，哪些是给您辅助的，哪些是影响您睡眠的 哦， 这回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培养你独立睡眠的习惯。 哎呀， 你睡觉还必须得有个 陪的吗？ 哎呦，现在孩子可都是这样，根本不愿意自己睡。 你是孩子吗？ 我这倒不是， 你孩子爹 四十多岁小孩呗，反正在我爸我妈眼里永远是孩子呀，是不是哈？ 可不嘛，我们高磊 啊一直就是这样。 是一丈魔说了，嘿，大家好，我是一丈魔，我们起大早去八大处玩耍。你瞅瞅 哪八大处，让他说说 啊。哪八个大处是吧？ 他一定能说出来。 能 啊 今天就说一说您在这个，因为有的人失眠嘛，有的人睡得特好， 是是是， 有人睡得不好。哎，在这个睡觉上什么是能够对您有所辅助的， 嗯，对， 哎，帮助的，什么是对您这睡觉睡得好是个阻碍。 是，就比如说吧，我再举个例子，你看 他在睡得好这事上没有敌人，全是朋友。 我现在 他在起床这件事上全是敌人，没 有朋友。我入睡是比较难的，但是我发现最近 啊，你入睡还难， 难于上青天。 你难道不是闻见灯油就困吗？ 没有，我又不是老鼠。我发现喝一杯酸奶， 酸奶入睡好。 对，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迷迷糊糊、晕晕乎乎我就着了。但是早上起来，我醒得特别早，五点我就醒。我告诉你，我就开始做， 那你今天 做工作 呀，来的呀， 运功啊，我就。 你喝杯酸奶就能睡着，是不是那酸奶发酵过分了？ 馊了， 有酒精含量， 那倒可能。 对，然后 里边都是果肉的那种。 哇，哎呦，吃饱了撑的，所以睡着了。 你才吃饱了撑，哎，但是真好吃，嚼不嚼吧？什么草莓呀、啊、蓝莓呀、啊、乌梅呀、啊，还有你 快发霉了，我觉得这个。 肚子梅子味儿了是吗？ 江素辉也说，我已经坐上公交车了，这个上了432路公交车了，辛苦辛苦。大家说说起床的朋友，都说了什么是您良好睡眠的朋友？ 哎， 当然也可以说什么是您良好睡眠的敌人。比如我们家楼上养的狗就是我良好睡眠的敌人，每天晚上只要到11点10分， 天哪， 大概他养了得有3-4只吧。 哦， 是他这点胃还吧，不知道这群狗就开始， 他才回来，估计是拉着他出去遛去。 不能每天都这样吧？每天 人家十一点才下班，11点10分到家， 住哪儿啊？ 那我也不知道啊。 负责我们门口停车位 啊， 要不然能这么快回来吗？ 真倒是哈， 反正总之就是这个点儿。 还有就是我们家现在旁边那家一居室在装修。我这些天大概是从9月份到现在，想睡个午觉根本睡不着，因为我睡觉啊，这过程就是酝酿的过程比较久，怎么也得就是一个多小时， 也得发酵了。 对对对，等到我发酵的差不多了，嘿，人家就2点到点开始钻了，抡起圆头，这个钻头就开始钻， 抡起钻头也不能抡起来呀。 哦，那是锤头， 抡起钻头就不知道打到哪儿。来说说睡眠啊，睡眠的朋友和敌人啊，关于这方面是哪些？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找到公众号，然后呢在右上角直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您就会看到一个小黄人头像的图标，那个就是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了。 年轮123说酒就是睡觉的朋友， 嗯， 王者荣耀是我睡觉的敌人。 啊，你看你玩游戏睡着了。 哦，但高磊也是我睡觉敌人 啊， 啰嗦老也说不完。 对， 你给高磊发微信，你只要不说咱们聊到这儿吧，高磊就能一直回。 啊，为什么要结束呢？聊多开心啊， 你看 那么多事没说完呢， 全民公敌。 哎，我就不信喜欢我这样聊天方式的朋友，你们可以冒个头对吧，别潜水了，跟我发个信息，咱俩加个微信，以后谁跟他聊啊，浪费时间。哎，我是不是就没朋友了？ 我都不理你。 得嘞，咱今天呢还是来说说接下来的主要内容吧。 对对对，说说新闻啊，也会给大家提到呢，铁路部门增开北京到上海和天津的列车， 还有今年1到9月份本市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16.7%。 好消息啊！本市将探索公共场所禁止电子烟的可能性， 还有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截止时间呢，期限为2019年4月30号。 低龄化成为古装加言情剧的一个新趋势，但就是因为无聊嘛。 对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这有一条听众发来的消息哈，是北京公交集团的一个微博发布的。 哦、 对，10月14号起呢，首车起啊，香山地区有5条公交线路做一个调整。 哦， 你来说一说。 就是名儿是吧？2018年10月14号起，香山公交场站腾退，香山地区始发的318路、360路、331路等5条公交线路将进行调整。那么具体是这样的， 哎，318路、360路、360快、698路呢，调整到香泉环岛，双向增设北京植物园南门香泉环岛站，开往香泉环岛方向取消香山站，香泉环岛发出方向呢，香山站移到一棵松路。 哦， 啊，真有这个、啊？ 有2棵、3棵、4棵，还有5棵松，这我知道。 那肯定起一棵数起的呀。这是第一点， 哦、 第二点呢？ 331路啊，调整到了香泉环岛，双向是取消了北京植物园南门、卧佛寺和香山站。 嗯，提醒大家，如果要去香山的朋友，像去八大处的朋友，都注意了。 哎呀 啊！八大处是财务处、后勤处、教务处吗？你自己好好反思一下。 当然，他再这么胡说八道啊，他就找不着路了。今儿白去，带着 他跟他老婆同时发的信息，俩人没商量都发出一类来，就是平时怎么说呢？浸淫在这个曲艺当中点多， 是是是是， 哦、 两个人互相传染， 不是一开始就逗逗呗，是吧？啊、咱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这八大处我还去过那宝珠洞呢。 哎呦，你够高的呀！7处是最高的，8处其实在底下， 又下来了 啊，又下来了。 对对对对，来说说其交通方面其他消息。 火车为了满足这个旅客出行需求啊，铁路部门增开了北京南至济南西、北京南至上海虹桥、天津西至北京南高铁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可以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3w.12306.cn 网。 说中文那是点儿、 啊，或者是通过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处拨打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订票电话95105105。购买车票， 一股子一股子买，95105105啊。再来关注呢，今年1到9月，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16.7%。其中1月、8月、9月的 PM2.5 的平均浓度达到了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 哦，是吧？ 对啊。另外呢，今年前3季度全市优良的天数160天，同比增加9天啊。空气重污染天数为8天，含1天臭氧重污染，同比减少了10天。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呢，空气质量的改善得益于人努力天帮忙啊。北京市多年来持之以恒开展大气污染治理，环境效益持续释放，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减少，加之今年以来呢，全市蓝天保卫战各项措施和工程大力推进，强化督查考核，严格落实责任，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别好，你看看、昨天还说呢，说明天的这个中度污染可能不会来了，慢慢的就减成轻度的了。你看今儿这天还不错，是吧？ 昨天人李工说了，代表人个人意见，你别要在这儿给人发挥。今天不连线，李工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变白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 哎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市全新升级的政务公开便民惠民地图，昨天通过了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向社会公开。那么，在2017年版政务公开惠民便民地图基础上，那么今年呢新增了57幅便民地图，总数达到73幅。比如说教育资源呢，由去年的2幅增加到了6幅。同时呢，本次升级还增设了17项办事服务功能，地图啊也首次通过2微一端推广应用了。 记者从北京市控烟协会第8次控烟报告发布会上获悉呢，近期电子烟投诉不断增加，本市将探索公共场所禁止电子烟的可能性，违法吸烟行为将纳入信用档案联合惩戒，属于行政监察范围的还将作为线索上报监察部门。其实我觉得很多商场的洗手间也是一个重灾区。 对， 然后这个室内是不让吸了，全在门口吸，当你要走出这个大门的时候 你就呛死了。 对，所以是不是能规定哪个门能吸哪个门你就别抽了，是吧？2018年8月1号到2018年9月30号2个月，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平台，哦，还有这个公众平台， 哦， 接到群众对违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在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的投诉举报2265件， 哦， 比前两个月呢增加了163件。 嗯， 你看看， 是是是， 所以其中就有电子烟这个问题。 对对， 哦，这个无烟北京回头我也关注一下去， 这电子烟也不行了啊，其实也是对人体有害的，而且也影响到他人的正常生活，所以是尽量还是咱就别吸了哈。保证 啊，当然也没有柴火， 柴火 我这不能弄。 哎呦，你可说的有点。 尤其这个季节要注意防火。 是是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抗癌药哈。国家医保局昨天呢，对将17种谈判抗癌药纳入医保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国家医保局介绍，本次谈判的一大亮点在于17种谈判成功的药品当中，有10种都是2017年之后上市的新药，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于医药创新的重视和支持。国家医保局已经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计划，确保让谈判药最终吃到患者嘴里。那么下一步呢，国家医保局将给各地印发谈判结果文件，加快指导地方执行落地，要求各地在10月底前，已经快了哈，将谈判药品按照支付标准在省级集中采购平台公开挂网。医保部门呢，要调整医保信息系统，确保11月底前开始执行。同时呢，为了确保医院敢进药，就是别不敢进是吧，医生呢敢开药，医保局将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于医生用药的指导，保障抗癌药的采购和合理使用，解决医生开药的顾虑，让患者真正可以买到这些抗癌药了。 对，不然不就白谈了吗？ 对， 谈了是为了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实惠， 是 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健康。 嗯， 昨天上午呢，西城区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京运园二期街心花园正式亮相，紧邻纪晓岚故居以及京运园一期的京剧发祥地地标石广场呢，京味十足。京运园二期街心花园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30米，面积大约3200平方米。原来是一处违建，六月拆违结束后呢，这个大栅栏街道结合居民需求，对腾退的这个地块进行了一个设计，经过3个月的建设，街心花园就得以亮相了。 真棒啊，希望这种街心花园以后越来越多才好哈。那么另外呢，距离双十一还有一个月，多家快递公司开始释放涨钱的信号了。那么近期像中通、韵达、圆通、申通四家快递企业呢，相继宣布从10月1号起调整部分地区的快递派送费。其中韵达、圆通、申通都表示上调上海地区的派送费，幅度为每单5毛钱， 幅度增幅度嘛， 对， 增长了是不是？增 长了，增 加了5毛钱、 也还行。 主要你是因为想着这是在上海地区， 反正也跟我们北京没 多大关系，不是，慢慢来呀，你别着急啊。 过了今年是今年， 对，这哎，过了什么？ 过了今年算今年，明年它涨，我明年不买了。 送首歌吧，你是会过第一名，真的。 来，送给大家这首《不想睡》。 你这是不想睡， 是 人家那是睡不着，那能一样吗？ 不一样了。 你是睡不着吗？ 不是，我是睡不着，我真睡不着。 先开始睡不着 啊， 后来呢？ 又睡不好，容易被各种的声音惊醒。 哎，兔子吧，你说。 我天，哎，我眼睛是不是红了？ 红眼病你一直有，看不得人家好。 哎呀，真是，我告诉你，我就看不得你比我好。 那也没办法了， 你说你每天穿的都那么那个洋气，还穿小白鞋给谁看呢？反正我不看。 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方磊说了，说好久没来互动了啊，二位早。睡眠的话，我每天烫脚，22点前后就睡，6点左右醒。羡慕已经出发的朋友，我呢还在做早饭呢。 嘿， 人家睡眠就是烫脚，是人家好朋友。 对对对，好像疏通血管，哎，是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慢慢就有睡意了。 在脚盆里吗？把脚泡在脚盆里啊！ 你要再买一个，就是那种模具，然后泡完了脚以后，在上面再踩踩， 就点 有那种那个烫脚盆里边专门带着那个 哦，就有这个呀， 按摩的那个， 哦、 那不叫模具行吗？ 工具，来看看这个嫣然若曦，我是每天晚上喝上一杯牛奶，哎，我也泡泡脚 哦， 到点就躺下培养感觉。早上起来我按时起床， 你看这还有一个就是喝牛奶泡脚之外，人还得就得到点上床，可能不困、哎、 对， 也得这点上去培养感觉， 就培养感情那感觉似的是吗？ 培养不是感情太深了也影响第二天起床啊。就说说在睡眠上什么是您的朋友、哦、什么是您的敌人，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素辉说啊，我睡眠挺好的 哦， 就说说怎么能这么好。 对，为什么好啊？ 波波先生说了，枕头是我最好的朋友 哦， 我没有我这枕头我真睡不着 啊、有人认， 就是他出差都有抱着枕头的。 孙涛就是，我之前就爆过料嘛。 孙涛带着枕头出差、 啊。对啊，他出去玩、嗯、出差，只要不是在自己家睡，他一定带着枕头。真的， 真的。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枕头是什么枕头，怎么那么厉害呀、啊？我也想 来。里边是不是搁了他的存款、啊？ 他就那么点存款呀？一个枕头才能装多少钱呀？毛票都是。 你也是没有见过呀，真是。 哎、 万一是金条呢？ 哎呦呵，那这枕头还不得超重？ 樱花说了，枕头 啊， 这也是枕头 哦。 枕头是我的朋友，没有它我难以入睡。蚊子是我最大敌人啊！昨天我们家还有了蚊子， 这么冷的天还有蚊子， 是 天呀， 烦死了！它让我很难入睡，必须消灭它才能安心睡觉。像我那种驱蚊器，你把它点上之后，它确实你就反正起码听不见声了 啊、 哦、啊，它也不袭击你， 咬咬不咬你呢？ 不咬不咬 不咬 啊！对你把驱蚊器放在离你脸近的地方，因为你身上都盖上，它也咬不进去。 我的天，那得离多近呀、啊？搁枕头边儿。他那不都有一个小灯泡吗？影响我睡眠。 哪个驱蚊器有个小灯泡啊？ 不得亮吗？电的那种。 就驱蚊水啊，没有小灯泡啊。 我们家那个就是插上以后它会亮。 你们家那紫外线扫射蚊子。 蚊子着了没了？ 跟你们家这东西老跟人不一样呢。 那我爸买，我哪知道？估计都是那某平台买的，我告诉你。哎，得嘞， 拿灯照蚊子，给蚊子照跑了。照妖镜吗？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是你睡眠的朋友，什么又是你睡眠的敌人。 嗯嗯，对了。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说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哈、 嗯、 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的事儿我们给您聊一聊。由于最近出现了市民扎堆给自己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情况，为了避免恐慌呢，市交管局明确了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时间期限，给市民一个比较长的缓冲期，就是在明年的4月30号之前办理好电动自行车牌照及临时牌照都可以、 嗯、 啊，不用再着急在这个月底前，哎呀赶紧吧，得上上。 对对对，不用不用。那么从10月4号对外办公大厅开始上班的第一天来上牌照的市民啊就逐渐增多了。 其实这也是好事儿，遵法守法嘛。 哎对，这倒是。 对吧，大家有这个意识。 对对对，是是，这挺好。工作人员就介绍，那么从10月8号开始近几天人就更多了，每天动辄都有几百人。 我、 哦。办公大厅外的空地上也都摆满了这电动自行车。 对， 没地儿下脚。 因为你上牌照就想直接安上了嘛，他可不就全骑着电动自行车来。 倒方便了。 哎呦，突然出现了一种壮观的景象 哦， 这儿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电动自行车。 我的天 哪。这个据介绍呢，来到办公大厅的市民大概分为三种情况。 嗯， 一种是电动自行车已经买了几年前来补牌的，第二种是给新车上牌的，第三种情况是对这事儿还不了解所以来咨询的。 哦，根据了解呢，近日之所以出现市民给电动车扎堆上牌的情况，就是因为11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按照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挂牌才可以上路。 嗯， 眼看着就到了这个11月1号啊，这个期限，很多电动车主就开始着急，哎呦，便扎堆来上牌，担心这过了期限万一受到处罚怎么办呀。 对，根据办公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呢，给电动车上牌照首先是审核、 嗯、 审核通过以后得去照相区域等待照相，然后还得这个塑封 压膜啊、全都办完了，你就可以领到牌照了。如果携带的手续齐全，走完整个流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对， 不会等太久就能办上。所以虽然办理的人比较多，但是秩序还是很好。 是为了避免这个恐慌哈，市交管局明确了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时间期限。交管部门这次呢给出的时间期限具体是这样的，对2018年11月1号之前购买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在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与生产产品名录且申请材料齐全有效的车辆所有人，应于2019年4月30号前到本市任意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车辆登记注册业务。那么未在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与产品名录内的车辆所有人呢，应当在2018年11月1号起至2019年的4月30号期间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临时标牌。 你别老给人改词，临时标志什么临时标牌。另外呢，人家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也说了啊，19年4月30号之前不会对没有牌照的电动自行车进行处罚。 是， 但是 啊， 这一旦过了期限之后，驾驶未经登记或者已经登记但没有悬挂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交管部门可以先予以扣车 哦， 然后对驾驶人处以20元罚款。 难道不应该再加个零吗？ 啊、不，你们也不要这个随便，你不要老随便改人新闻稿。 是、 啊，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其他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的临时标志的，也将依法予以处罚。啊，这情况不一样。 对， 啊， 时间挺宽裕的，到明年四月三十号，眼瞅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但是 哪天去不行啊？ 有的人是这个性格，他怕忘，他这事儿一撂下，可能就忘了。 就忘了，哦，就是属于小狗。 没事，交二十块钱就想起来。当然，别这样，别这样啊。 对，应该不会。 手机都可以设个那个提醒。 提醒，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月不行，下个月每月响一次。 好嘛，每月响一次，他记性也够差的，倒是 不是他可能有事儿去不了啊？下个月他可以设置成每月一响。 哦，对对对， 或者每周一响都行。 哦， 每周一响有点频繁了， 干脆别骑了得了，坐公交坐地铁多好啊，是不是？ 你不，人家有的有需要。 哦， 你是开车，你当然不会体会。 我以后改骑自行车，好不好？为 好啊， 我们的 你能不能 绿色主行 做贡献？可以啊， 力量 可以。 那么没底气啊， 臭屎。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还是要行动起来。 是， 不要跟高磊一样。 嗯， 这我觉得你真是整个人世间的反面教材集大成者。 谁说的呀？我多好啊！我积极，我正能量。啊、 在哪方面？ 我追求这个资产， 资产 就是增长方面。 啊，当然了， 竭尽全所能， 就创造这个靠劳动创造财富，这是 对 的。 对 对 对，稍微动点小心眼也可以嘛。 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哦。 哦，好吧， 动什么小心？你赶紧说说你这低龄化， 低龄化来不及了，下一时段吧。 低龄化来不及了，大家互动话题。说说这个睡眠啊，您在睡眠方面什么是您的朋友， 对，什么是您的敌人，当然这都是拟人化的， 对对对， 其实可能很多都是外在的。 糊涂旁观者说睡觉朋友助手就是哦、啊、安眠药他需要服务、 哦、 这个得听大夫的啊， 对， 自己别那个 别瞎吃， 对对对 啊、好嘞，休息一下。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轻功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聚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心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除了按时睡觉起床，我呀是需要抱着什么，不管是抱枕还是枕头，不抱着我就睡不踏实。 哦，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了。敌人呢，就是各种的声音和各种的光线，我受不了。 那你买那遮光性好的装窗帘， 就是酒店那种有光有隔光层是吧？ 对， 涂层是吧？ 它外边有一层反光的材料， 哦， 银色的那个， 对， 反光，对， 硬硬的。 你那说的怎么像屏风呢？ 我总跟你说的不是一块事儿。 你觉得跟我说的是一回事吗？ 咱俩是一个世界的人吧？ 我觉得是， 是，只是形容词不太准确。 一个世界，我在哪个世界呀？ 三维、二维、四维、五维、六维呗。 我刚飘过来 的。我的天呀，那别了。 就是的呀。 啊，哎，真是好多人都跟他一样，就得抱着点。 光线也确实是这样的，实在遮不了别的光线，你就给自己戴一眼罩吧。 那多费劲啊！ 眼罩不就遮住所有光线了吗？ 我不行，我试过，我一勒太阳穴我就睡不着觉。 您那眼罩松一点啊，大哥。 哦， 您干嘛给自己上刑呢？ 勒的。 是，那当然了，个人胖起来之后呢，可能也导致了这个问题。 对，脸大嘛。 摩迪说，今天去国际鲜花港，好冷啊！早上起来是有点冷。天气情况再来给您重复一下。 好。 白天呢是这样。因为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6.5度，今明两天双休日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会有所回升，地面处于弱的气压场，扩散条件一般，所以早晚还是比较凉的，您要注意添衣保暖，防止着凉感冒。早上是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啊，最小相对湿度35%。等到晚上的时候呢还有轻雾 哦， 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对，今儿的气温还挺高，适合大家出游。 我看看啊，登山挺适合的， 是吧？ 啊，然后 出游也挺适合的。 吓我一跳，适合 。 你这么凶 啊， 我就同意了你吧啊。 行，来看看小李说什么吧。说到睡眠，不得不提我老婆，前一秒还和我聊天儿，下一秒他就睡着了，只是一瞬间的那种。影响睡眠的敌人，哎呀，对我老婆根本不存在，我看着都羡慕啊。而我只要是他出差不在我旁边，我就睡不着了。 哎呦， 你说这还这反 过来了，这个话题还能来秀恩爱，可 真是。原来咱们节目当中曾经有过一些女性朋友就说：“哎呦，老公打呼噜，哎呀，第一开始受不了，后来呢不听这呼噜声我睡不着。”第一次 不听呼噜声睡不着。 对，我第一次见是男孩说媳妇儿不在身边睡不着觉， 他不踏实呗，身边没人不踏实 是吧？ 哦，你也买个抱枕吧。 那别介，以后抱枕抱习惯了怎么办？ 他外国可以按照那个，比如真人大小做一抱枕， 哦， 印上他的照片。 呵，怪吓人的。太 对，是那也是。真才实学说，收音机就是我睡觉的朋友，每天听你们节目入睡 啊， 一直开一宿，不听睡不着。 听我们俩节目，咱俩节目入睡，这不越听越兴奋吗？ 不是不是，人家说听咱们节目入睡是听说咱们这个频道的 哦， 频率的 评书联播、小说联播。 咱们是一个世界人吗？ 是 不是？ 来，这个高三元说：“哎呦，我们高级门的嘿，我睡觉啊得听着相声，或者是看直播，或者是看小品，我习惯了 啊。那还能睡着吗？那睁眼看，我以前就买过一，他们说有助睡眠， 什么呀？ 是一个投影灯，啪打到这房顶上是那个。”银河的星空，星空图， 好美，好美 啊！我想多好啊！后来发现我自身存在一个 bug， 就是问题， 什么？ 就是你要睡觉的话就不能戴眼镜呗，你要摘眼镜，这星空图你是一点都看不清楚。 哦、 你要想看清楚，戴着眼镜这觉也别睡。 对， 我根本不需要这么一个图，真的，就因为我有散光近视，然后还比较严重，那个打上去之后本来就是那种。暗暗的哈， 很迷幻的。 对，我摘眼镜之后就更迷幻，就是一撮光。你说我看不看？ 没事没事，你送我。 他还能慢慢转，早就送人了。哎，送给谁了呢？ 哎，你这人就太不厚道了。你说你 可能是送给王珂了。哎，不是， 王珂都带澳大利亚去了，我要是要不回 来，澳大利亚的星空不需要投影， 那还不是送我的？哎呀，真是气！行， 下次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是您觉得家里有什么东西应该送给高磊？ 可以送给高磊。 哎，对对对， 哎，我这都收。 土筐， 土筐 啊，垃圾筐啊，要 垃圾筐，那我可以转手再卖了。 垃圾筐， 那也得卖， 对吧？给卖垃 不知道 收垃圾的朋友是不是就给点钱？ 给人家不还要什么钱？哎呦，都要气死了！好吧，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低龄化古装剧的事儿吧。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十月网剧看什么呢？打开视频网站的节目单，你会发现一大波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剧名，什么《颤抖吧阿布之朵星风云》，我在大理寺当宠物。 哎呀。 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啊，盛唐幻夜等等吧啊，这些剧呢会在上映啊，然后这个上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网剧主打的轻古装的路线，在电视荧屏上，这个大古装频频缺位的市场环境下，轻古装似乎成了一个新的宠儿。 这些名儿我都不会看，我一看这名儿我就烦。 我在大理寺当宠物是古装加悬疑啊， 天， 这古装加悬疑听起来还比较。舒服一点 是吧？ 你往前看，有那个古装加科幻， 对，从类型上 看，古装加甜宠是什么玩意儿？ 如今这波古装剧呢，网剧很难用单一的形式来概括，更多都是套用了古装加的模式，用古装剧和其他剧种相结合。 加的好也行，你看那个 啊， 那个神探狄仁杰 啊， 不就是古装加悬疑吗？ 啊，这倒是， 人家加的好，写的好， 关键本子好。 元芳你怎么看？元芳说。大人，您还是从马上下来吧，马不行了。 倒是都说实 话，我每次真的，我每次看，哎，这个演狄仁杰老师又骑马了，我就想也危险呢。 对，其实狄仁杰他后边好多人都演过 啊、哦，但我还是觉得梁冠华老师演的好， 最好是吧？ 真的 哦，因为最胖， 不是，他有这个气势 哦。 比如说这个什么。光天化日大炎就是这种，就是古装，他就是台本写的好，剧本写的好， 对 台词写的好， 咱不细说、对吧。再来看看， 可以细说。 其实过去只要是提到这古装剧，都会自然的想到与高预算呐、大场面呐、大制作联系、 对。 但是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轻古装剧却没有延续这个大制作的习惯，普遍不采用大型场景拍摄呢，也都是在影视城取景，室内镜头很多，服装也都是色彩明快，不强调质感，拍摄成本低。这种轻古装剧呢，不追求大制作大演员，用讨巧的故事和人物设定来拉拢观众，反而是一种以小博大。 对，但是这样，比如说你服装色调就色彩太明快，就感觉都不像古代人的那个感觉，没有质感， 就像大晚会似的。 对，对于视频网友来说呢，能够更好的笼络具有消费能力的年轻粉丝，一直是内容制作的前提。不过这类轻剧集往往采用年轻演员，低龄化的表演也成为通病，稍微多看一点呢，就会觉得寡淡无味啊。那希望呢，他们能够通过这个练手，把自己培养成长起来吧。 对。 不过唐砖这个剧，我还是有点期待 啊。你看哦，对，还没演呢是吧？唐砖 之前看过剧本 哦，讲什么故事啊？ 不能告诉。 呵，这还不能剧透啊？ 你也忘了 啊？还能有你忘了的事儿？你这十几年 这个剧本我真是看着着急。他老是谁说一句话就哎，赶紧的呀，俩人磨叨 啊，就没啥意思。你要这么说， 他们可能后来改了吧？ 希望他们改得好啊，改得好。得嘞， 再来这个。好，那念念大家的微信，稍后给大家说说文化和演出的资讯吧。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You always stay by your side, and I catch your love aside. N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other girls. They try to throw you off, we're worth it. You can rely on me every day, what we have can't be replaced. Yeah, you are the one that I come on to when I'm lonely. You are the one that I just because you know me.Nobody else can do the same, so please don't bother. You are the one you're calling for done. Baby, you're the one. body is looking for something else. For money, for love, and for happiness. 大家请注意一下高磊现在选歌的品味哈， 特别的层层的上升。 特别什么 ？Fashion 什么意思 ？Fresh 就是时尚 哦。 Fresh， 我以为你下巴颏错位了呢， 兜不住了，这是。 王里偷闲说：“呵，这一早给你俩让俩逗的 啊！” 我喜欢高磊这厚道的风格， 是吧？ 王一挖坑也挖得好，好搭档。 您都不知道批评批评的刺疼刺疼。 现在就是困，入睡前呀、啊，喝杯热牛奶，躺着听广播听节目，节目没播完，我先着了。早上醒得早，周末当然都睡到自然醒了， 真好。 自然醒7:43你就醒了。 那也太早了。 陈彦真说郭德纲的相声是我睡觉的朋友。哎，我尝试过， 不行，我越听越兴奋。 对，老乐。 对呀、啊，这谁受得了啊？ 不仅我睡不着，我们家别人还睡不着。家人说干嘛呢？这不睡觉，跟这咯 咯 咯 咯的， 对， 跟老鼠刻墙似的。 那是你乐吧，你乐给我们听听。是是是是，还是个电老鼠。 四毛说：“高磊、王一呀，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哎， 你好。” 真是周六啊，大早上起来这么多新朋友来哈、啊、都不睡觉、他说 哎，跟你似的， 他说要说睡觉啊，我和高磊差不多，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的就睡不着，我睡觉还轻，你看看 他不翻过来倒过去，他说他醒了，但他并不、 就是、 他并不睁眼， 因为声音啊光线啊、 哦、 这种影响，只是钻头一钻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就醒了， 我这不叫声音光线，真的这谁也睡不着，没说哎呦，因为这没钻头声我睡不香，没有这样的吧。 那得什么人、 啊、安说了哎呦早上好我起床了，我特爱睡觉、 哦、 可是睡眠质量不好、 嗯、 啊，所以你爱睡嘛。 嗯， 几个月前老公给我买了某果的手表，带着睡觉监控睡眠 哦， 结果我一宿的这个深度睡眠才1个小时， 那太少了呀， 其余都是浅睡眠， 那怎么办呀， 很羡慕那些躺下就入睡的人，我跟高磊一样睡觉特别轻， 这个还真是没办法，我觉得就是得自我进行修炼调整， 但是他你看他平时睡得多也是因为他这深睡眠不够嘛、 嗯、 就老得补、 嗯、对， 但你说大睡怎么得哪睡哪呢，他深睡眠不够吗， 他深睡眠应该也够吧，但 是 是 因为没心没肺，这个人、 有可能大中午的旁边在那儿几个小姑娘 的时候挺清醒的，几个小姑娘 不是大中午的，比如说几个小姑娘在旁边又吵又闹的又吃又喝的，然后他在旁边一沙发上就能睡得特别香，呼呼的睡， 你说的这是办公室吗，听着怎么像 下馆子是吗， 不是一般的困了。火麒麟说困就是我睡眠好最好的朋友。 哦， 哎呦，我从小就觉少，基本上睡个6个小时就满血复活。高磊跟您差不多，睡够6个小时。 我是啊， 晕晕乎乎 睡啊，只6个小时。就比如说我10点睡，我4点醒；我11点睡，我5点醒。 嗯， 你明白我这个道理吗？ 哎，你看吧，基本上互动的朋友都是睡得不好的，因为睡得好的还没醒呢。 还真是嘿， 江素辉说：“我不，我这朋友就是，反正你别让我碰着床，碰上枕头，只要招着两样。”对， 这才过瘾呢。哎呦，哎，你说这打呼噜其实也挺烦人的。 你打的烦人， 不是 我能说别人吗？ 我不打呼噜，关键。 那你刚才干嘛？ 有时候出差啊什么的，跟同事朋友什么的要住一屋、 哦， 哎呦，一打呼噜真受不了。 你出差跟谁住一屋呢？ 嗯，朋友， 不是跟同事吗？ 同事好像忘了是谁了。 花花公子说：“我睡眠的朋友就是相声，我戴着耳机那种，现在搞得不听真睡不着 啊！ 一次没听，有任何的轻微声音都能听到，难以入睡。相声，我的爱， 哎，真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啊？听相声都能睡着， 就老听老听，可能那也不是那么乐了吧？但是不听又难受， 就有个伴儿似的感觉。 嗯、对对对， 耳边。那您找我呀，我也给您叨了叨了，我最擅长叨了了，我就收点钱。 相声和啊，和叨了真不是一事儿、 哦。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艺术。 对， 我说话也是艺术啊。 叨了呢。 叨了也有艺术， 是一门语言孽术。老叨了人家不行，这受不了。你别说冲人叨，你自己嘴里老叨叨叨的，大家都烦。 谁说我烦？谁说？出来，我跟你说的说的。 说继续唠叨是吧，就是本着这一根筋走到底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文化和演出资讯吧，别理高磊了。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演出资讯啊！不要理高磊，那个不是，接下来由高磊为您播报一下。 好，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与国家大剧院联合主办的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11号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迎来首演。印青、臧云飞等十位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创作的《我的北京》《北京之夜》《京城谣》《北京之妖》等八首以歌唱北京为主题、风格多样的歌曲及合唱作品，由国内优秀艺术家以及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绎。 再来关注呢，好莱坞科幻片《超能泰坦》昨天公映啊。电影讲述地球末日危机来临，一群军人被选中参加一项名为泰坦计划的军事实验项目，目的是为了让人类能够在环境恶劣的泰坦星上生存啊。据说泰坦星好像是木星的，还是真的卫星之一 哦，真的呀 啊。与以往的科幻电影不同，它打破了穿越救援的这种老套的基础，贴近现实，打造最真实的星球移民图景。 另外呢，记录影片《张艺谋和他的影》昨天公映了。纪录片呢，揭秘了张艺谋新作《影》诞生的全过程，也记录了电影背后的辛劳付出和感动细节，展现了张艺谋导演及电影主创如何把创意文字变成了一幅完整的水墨丹青美学画卷的全过程。但是演员演的有点用力过猛， 哼，为什么他的纪录片就能上映啊？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纪录片现在对啊，其他纪录片上映的不够？ 对，都是在电视台播出， 当然也不错啊，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再来看呢，10月11号、12号，中央音乐学院打造的实景歌剧《图兰朵》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的醇亲王府上演，引发了观众这个强烈的兴趣啊。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著名指挥家于峰担任此剧艺术总监和指挥，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王威饰演图兰朵。 前晚的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在中山公园乐堂上演，舞台上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盲人。 哇！ 在这场音乐光明行、音乐照亮未来钢琴音乐会当中，作曲家、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戴博及多位盲人艺术家带来了悲怆奏鸣曲、匈牙利狂想曲等作品。本场音乐会呢，由特殊儿童音乐教育基金首席专家、著名钢琴家盛元发起。演出的盲人演奏家呢，也有不少音乐专业的学生。令人惊讶的是，盲人演奏家的演奏水平不输常人呐、 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震撼。 是， 早点说，我们都去致敬一下。 真的是，真的是。 对，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1978至2018在中国美术馆1、8、9、10、11号厅举行。那么展览呢，共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创作于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画装置作品，一共是101件。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All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in the way. It's better than the magical. This place, our place, this room is never gonna feel the sam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ve done differently.I'd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All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in the way. 你这歌挺助眠的，我 是吧？ 啊、哦， 就是节奏啊，特别的相同相似。 哦，对， 听着就有点麻木了。 就火车上睡得香，就是这原因。 是吧？ 咣当咣当咣当， 哦， 就早一会儿跟摇篮似的，早给你咣当着了。 哎，我也是一坐飞机，那个只要发动机那轰鸣声哇、一出来，我就着。 哦，那我不会，发动机倒不至于。庸说了，我的睡眠朋友第一阶段是睡前看微信， 嗯， 看一会儿就看什么都花了， 哎呦， 马上关灯， 嗯， 马上关机关灯，立马就睡着。 是是是。 第二阶段是听广播， 哦， 半夜起来之后再入睡有点难，于是听广播，把音量调到很小，后半夜的广播都是小说评书，听听就睡着了。 对对对。 醒了睡，睡了又醒，直到听到你们的节目才逐渐醒来。哦，还有层次，人家。 哎呦，那他后半夜一直就在听广播，从三四点钟听到现在，我的天。 他轻轻的又向前迈了一步。干嘛呢？我正在酝酿呢。 就给你增加点这恐怖的效果呀。 这恐怖吗？再说我读的是那个故事吗？ 哦，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就往前走了一步之后，回过头来。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信息。 行，不行，我真的是被你拽进去了，有点吓人。 哦，真的吗？ 啊，真是。 哎，我也可以去播小说。 可以可以可以。 哎，真好。 反正就录个片头呗。 那你念吧。 一小孩说了，一日这对他就是一小孩， 人家叫依依。 哦，依依，好嘛， 一小孩， 一日之计一日之计在于晨，都是被你气的。早起运动，吃好早餐，元气满满，开启新一天。 嗯，挺好。所以那个那商真美说，起了大早我去取蛋糕，没想到还耽误蛋糕店的老板睡觉了。 啊， 你就是蛋糕店老板睡觉的敌人。 敌人， 对，人家睡得挺好，棒棒棒，蛋糕呢？蛋糕呢？ 但是。昨天晚上做好了蛋糕，搁一宿再取，能好吃吗？ 啊，没问题啊！ 啊，没问题啊！ 你别给人瞎搅和，这很正常。 蛋糕不都是新鲜现做的吗？然后等会儿 你以前在商店买的蛋糕都是当场给你做的吗？ 嗯，我一般买都让他现场做， 看着人家挤奶油， 那倒不至于吧？ 就是，就你这人就是。 矫情， 没有，不是你那个没有问题，人家这也没问题， 哦， 知道吗？ 哦， 你就是全世界的敌人。 哎呀，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欢迎大家伙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 哦，真是奔美说，啊，对，就是因为为什么我是他敌人呢？就是让他早上起现做的。 你看吧， 啊， 你看吧， 七点多让人家蛋糕店 了，绝对是现做的，要不然你搁了一宿它都干了，尤其是那个奶油没法吃了， 哦， 看样都已经都不行了。 哎，不就给你吗？ 我也是有要求的好吗？得嘞啊， 但是你没有要。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睡眠的朋友以及敌人分别是什么。 这个米其林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我可以送给你们一只仓鼠吗？ 我不要。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其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俺偶尔呢会听 白噪声， 白噪声入睡， 就是那种，就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是不是听到周围是有那种声音的？ 哦哟， 那个就叫白噪声。 白噪声哦，要海浪加雷雨的声音 哦，那就不是一般的。 其他的时段我直接就睡了。前天感冒吃的白加黑，结果白片黑片都没睡了。你不吃晚了吗？你 对， 你晚上吃黑片。 反正下雨的时候是睡特别香，哇，外边下着雨就觉得特别舒服， 因为天气气候啊各方面都适合睡， 缺氧嘛。 睡过去了是吗？ 真没说，为什么我要这么早去做蛋糕呢？ 嗯， 因为今天是女儿一周岁的生日啊，祝宝贝儿生日快乐， 是 Happy Birthday， 健康成长， 永远美丽， 嗯，特别可爱听话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小美女毛毛，刚才互动好几条 啊， 我就问为什么老不读我的，我就很生气。 没有啊， 后来发现自己是飞行模式。 好嘛，他说了我就听郭德纲的单口，而且还是 哦， 就听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他说也不少，反正 济公传 来回听呗。 对，这睡觉嘛，你还管内容干嘛呀，对不对？ 大芝麻说了，睡眠的敌人吧，一般来说就是手机。我最近呢有时候刷抖音会导致我晚睡，哦，一看就乐呵了，哦，是吧。我睡眠的朋友呢就是运动，只要运动量够了睡觉就特别的快。就像前天吧，我跟同事去奥森公园走了一大圈，然后聚餐，吃完饭呢我们又去南锣鼓巷转了一大圈， 真有精神。 然后骑车回家，五个人都在20000步以上，我的天儿了。回家晚饭都不用吃，睡觉都特早。还有就是夏天去平谷农村当几天逃农试试，保证不会失眠，让人觉得都不够觉睡。 你看看辛苦吗？ 对， 浩瀚星空一抹蓝说了，早上好，我睡觉的朋友必须是手机，他朋友他是手机，哦，看视频漫画小说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嘿嘿， 但这种习惯比较危险，这手机容易拍脸上，我就被拍过好几回，拍完了之后立马又清醒了 啊。 还有手机一定得充好电，否则经常会有不知不觉抱着手机睡着，早上起来看它自动关机了。 哦，您那手机 这还是这个不是太好的习惯。说了这么多，这个不太好。 对，不太好。 嗯， 对。而且有的朋友啊，经常是什么呢？就是睡觉之前他把灯关了，只看手机屏幕，特别容易得青光眼。 对对对，眼睛都特别不好。 嗯，千万别这么干啊。 嗯 嗯，楚寒就得了。 真是人民公敌呀，啊！你这单说了，广播就是我的睡眠小助手。敌人嘛，就是那满脑子的事儿哦，也赶不走。你别赶他不会走的， 这走不了。 所以你还不如让他赖那儿，你别理他。 你想点别的。你看我， 嗯，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阵儿真的睡眠特别不好，睡不着的时候， 啊， 我就臆想，我就想幻想着 啊，什么呀？ 我中了大奖了！哎呦，我买彩票，我中了两， 那不是刚睡不着了吗？ 没有，我就中了2亿2000万，然后我就想， 天， 两亿两千万，然后我是明儿去，我得穿什么衣服？我得化个妆吧。我到那以后分几张卡，然后人给我转过这个钱。哎，想着想着我就睡着，真的， 哦， 屡试不爽。因为你一想细节，可能就真把这当回事儿了。然后就 必须是这个数嘛，比如你说中3000不行， 不三千太少，两亿起。 天， 可以两亿以上随便想。 那他不直接给你转到账户吗？还必须转好几张卡吗？ 对呀，万一一张户太巨额了，是不是引起别人注意啊？我分个100张卡多好啊！你得想细致，万一哪天你中了怎么办呀？ 分100张卡， 你这个脑子也算不清楚，两亿除以100多少？ 不知道啊。 所以我算不清楚。 200万嘛， 我算不清楚， 肯定是200万， 哦， 去俩零啊。 哦，还真是。 哎呦，要不然咱能睡着？人家睡不，人家是会计，越算越清楚。你说咱这睡。说说这个睡眠的朋友和敌人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给您说一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房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 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哈，在睡眠上什么是您的朋友，什么又是您的敌人啊、嗯、给您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天儿冷了，哎，但是红叶也可以赏起来啦。 对对对，来，怎么赏红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日前呢，西山永定河生态文化论坛暨金秋彩叶季在北京举办，来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15家公园风景区承诺要落叶环扫，留出一条彩叶观景带、 哦、 哎，供市民朋友欣赏。那么今年北京的金秋彩叶景观有望延长至11月下旬。 哎，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关沟为界，南抵房山巨马河谷啊，西至世界，东临北京小平原、哦、还有这么个名字特别可爱，北京小平原。 哎，是 你们家住哪？北京小平原。这个对不起，根据北京园林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赵世伟介绍呢，如今北京市已经有彩叶树种50多种。哎，光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彩叶树种就占北京市彩叶树种的75%左右。常见的彩叶树种有银杏、黄栌、火炬、五角枫、元宝枫、白蜡、山杏和刺槐等等。 哇、哦、天哪。 截止到2013年呢，西山彩叶林资源分布已经超过了25万亩、 哦、 创造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西山生态景观。 那么此外呢，丰台区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景点行龙谷也留有3000平方米的彩叶观赏带。那么初步统计啊，北京市呢如今大约有19家公园风景区采取了落叶环扫措施，观赏彩叶的面积高达108500平方米。 就您这还中2亿呢，100000都数不过来。 我以为是10000，不对，又多个零。 北京园博园也可以赏红叶的，这里呢这个种植各类植物超过3000万株，元宝枫、黄栌、红枫、银杏啊等等，这个落叶彩叶树种相互交织层叠。银杏大道东起2号门，西到鹰山脚下，全长3公里、 嗯、 全线种植800棵银杏树啊。秋风吹过，黄叶漫天，轻飘落地，铺就一条金色长廊。 嘿， 北京园博园红叶的最佳观赏时间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啊，乘坐地铁呢，您14号线园博园站下车就可以，票价20块钱。 对，再给您介绍一点哈，秋风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北京大西山彩化工程的重要规划区，山体上有大面积的狐狸组团，那么结合了小叶白蜡、栾树、鸡爪器等等，那么沟谷两侧的火炬树、黄栌、元宝枫等彩叶树种在金秋季节呈现出了五彩斑斓的美景。秋风国家森林公园红叶的最佳观赏时期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啊，一直持续到11月份。路线您可以走八达岭高速北安河出口出，再走北清路，最后您就直接到秋风了。 对，还有我们说到之前说到这八大处 啊， 我们一丈模模特儿他们不是去八大处了吗？ 对，现在到了吧。 西山八大处公园的10万多株秋色树种近日也是相继变色， 嗯， 打山下蔓延到山顶，加之以青松翠柏的点缀， 嗯， 间或还有明黄的银杏叶，形成了一幅多彩画作。您要是乘坐索道俯瞰漫山红叶，哎，也还可以沿着寺庙石阶步步登高赏红叶。您要是胆大呀，还可以乘坐飞驰的滑道车穿梭于红叶的林间。 嚯、 哦！最佳观赏时间呢？10月20号到11月上旬。哎呀，一丈模拟去早了。 对，下周才是呢，是吧？ 对对对。说到这八大处呢，也给大家说说这是哪八大处呢？ 哪八个处啊？ 哎，一处是长安寺，始建于明代； 嗯、 二处灵光寺，创建于唐代。 嗯 啊，三处三山庵，四处大悲寺。五处龙泉庵是清康熙年间建造的， 对。 六处香界寺啊，也是八大处的主寺。七处就是我去过这个宝珠洞， 嗯 嗯，哦，洞里那个塑像是鬼王菩萨呀，啊，不知道哦。 呵呵， 八处是正果寺，哎，就是这么个。我们北京叫八大处 嘛， 嗯， 八大处， 对 对。 来，去完了八大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世园会。11月11号呢，是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倒计时200天。北京世园会呢，首次发布了3条精品线路，那么将自然风景、园林与人文相结合，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亲子养生和陶冶情操的好去处。其实昨儿我们也提到了哈。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可以好好玩一下的地方。 对， 几条路线嘛。 嗯。 还有出境游的价格现在也不错。 下降了， 它跳水了啊！ 对， 最高降了一半 啊！对，十一黄金周已经落下了帷幕， 又下来了 啊！对，错峰出游嘛，旅游产品价格普遍下调，新一轮错峰出游热潮开启。国庆后出境游产品价格普遍回落，东南亚方向部门热门产品的价格呢，比黄金周回落近50%，腰斩了。国内长线游产品报价降幅在30%到5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从产品价格来看，与国庆期间相比呢，国庆后出境游产品价格整体下调30%到40%，日本、东南亚等地这个等方向的产品价格降幅比较明显。 嗯 啊，东南亚像这个热门的景区，这个比较黄金周回落了将近50%。哎呀，真不错。 嗯， 这个十一过后闲暇时间比较充裕的银发族和年假族啊，是出游的主力军。 你这还有10天的吧？ 我、 你匀我5天吧， 嘿， 我帮着你，你要不然你也花不了，不是你要不然你也用不完。 我不一定修这么多啊，我还要这个做贡献，继续上班呢， 是吧？所以你匀我5天吧， 匀你五，那不行，你是我们的敌人， 来不来吧？欢迎大家的可以 来不来。 我也没话可说了，你说我接不下去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什么是您睡好觉的朋友？什么又是您睡好觉的敌人呢？ 送您一睡美人，这结局又如何呢？ 童话里说他是睡美人，他的梦是否失去了平衡？童话里说他是睡美人。足迹指引我在轮回里穿行，靠近他的体温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他终于睁开了沉睡千年的眼睛，像是在询问我是不是他的追寻，告诉我他就是睡美人， 这句还挺好听， 是 是吧？啊，不过就好听这一句， 啊， 怎么了？ 我选的歌就好听一句，这整首歌都不行。 啊，说你选的呀，那都好听啊。 这才 这个杠杠说 啊，作业是我睡觉的敌人。 为什么呀？ 每天的状态，你已经睡了4个小时了，该起来写作业了。 啊， 周末就是救星。 嘿， 啊，回家就先睡 哦。先睡 是不是高三呢比较辛苦，有这种 所以时间紧 张，有的人是回家先睡觉再写作业，但我不行，我要睡了真的就醒不过来。 嗯， 就人起来了脑子都不带转的，你就觉得 对对对， 啊， 每个人的生物钟不一样， 不一样 啊， 你还是好好就是抓紧时间，然后咱们正常的这个作息， 对， 啊， 对，哪怕加点班呢，是吧？ 对， 小爱就说，还是说到那个白噪音的事儿哈。 嗯， 他说我睡觉呢，白噪音要听什么呢？听篝火的声音。 刚才我跟高磊说呢，有篝火的声音， 有哈， 噼噼啵啵的， 觉得特别有安全感。这个要说睡眠的敌人呢，就是楼下看孩子的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哎呦，他们那个嗓门那叫大呀，不管白天黑夜，孩子哭了就开始吼，干嘛啦？ 了？去哪儿了？哪儿疯去了？你给我回来！你个死孩子！ 就这动静， 我妈呀！ 没有 啊！ 但是反正，因为我你要说到我那敌人，我也能突然想，就是楼下有个大爷，可能遛狗从来不拴，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们院的，就是不是这小区的还不知道。 那怎么进了啊？ 对，然后他就是，然后早上起来老是五六点钟，对， 什么意思？ 那边的， 哼着这狗呢，是吧？ 那你也不知道这个他那每天早上，那您拴上他不就不乱跑了吗？ 哦， 哎，还有一种王者气派。过两天我估计得有人找他谈的，因为大家就是很多人，尤其周末要睡， 对对对， 稍微休息一下，对吧？人家也不是说睡多懒，你是起了，别人怎么办？ 没错， 要不然你给那个狗安一蓝牙耳机，你对着话筒黑。 喊，哎，我突然想起来，你们家，你不刚才第一时段说你们家晚上十一点十分、那个 对狗叫， 有狗叫唤吗？这要是哪天它不叫了，你是不是还得等它叫完了？ 绝没有这个爱好， 就跟那相声里的说扔靴子似的， 我都是睡着了被它吵醒。 哦、 啊，你知道吗？哎，这大芝麻特别好，发来了好多奥森的花，真的是太漂亮了。 都不认识啊！ 随着这个阳光， 这都什么呀？ 秋风摇曳，这不向日葵吗？ 哦，向日葵长这样啊！ 这不是向日葵， 这不是向日葵。 对对对对，不是向日葵。 哎，你吓死！我以为我否定了我40多年对于向日葵的认知呢。 对对，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是向日葵啊！再看看大家关于睡眠的消息。 乐秋说了，一哥磊哥周末好，我2年前睡眠是杠杠的好。一躺下就睡着了， 哎呦！ 可是这2年呢，每天晚上10点半我就躺下，听着收音机上的音乐和暖文章，我定时20分钟之内关闭，我就睡着了。要想睡眠好啊，睡前呢还得泡泡脚，看看书，听听舒缓的音乐。 哦， 最重要就是要早睡早起，身体好。 他这个比较全面了，总结了啊。嗯、 对， 他说：“天哪，高磊都40多还会撒娇， 我撒娇了吗？”啊！谁听到了？我告诉你，你别说我， 我 没有， 我确实没有注意到撒娇，但是他确实也40多了。 嘿，你把这个重点又翻来覆去的说了一遍。 执着说电视是我的好朋友，我一会儿就睡着了。最大敌人是楼下大爷中午听广播，中午听广播碍着您啊、哦，午觉 呗。 哦， 中午听什么劲儿啊？ 不。中午也得听啊，中午人家节目也挺好的。 哦，对，咱们台 但是大爷还是可以用耳机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您关上窗户听，是吧？ 大爷耳背戴耳机 那 不舒服， 耳背戴耳机还不舒服，那最舒服了吧？你为什么老是跟人不一样呢？不过乐秋这真是好办法 啊！ 早点上床，之前泡泡脚，听听音乐，看看书，对吧？ 对呀、啊， 哎，20分钟该关闭关闭。哎，你也睡着了，他也挺好的，所以这都是比较健康科学的，适当的运动，对吧？所以猫这更逗，我睡眠的朋友就是睡前编剧。 哦， 看我把头像的网球拍都换掉了 啊， 换成了这是谁？汤姆克鲁斯，好 像。汤姆克鲁斯，对， 嗯，是这样的，每天把自己啊跟男神编一个爱情故事 啊， 有灰姑娘情节的， 哦、 有谍战情节的， 哦、 有惊悚情节的， 妈呀， 还有科幻情节的，细节我都编得特别到位，就因为太细了，没等我编到我俩在一块儿呢，就睡着了。 哎，你跟我一样， 没事啊， 啊， 第二天我再继续编呀、啊。当然，这个睡眠的敌人那就不用说了，就是手机、 嗯、 微博、朋友圈各种各样的网站、漫画，经常刷的手机砸脸上才罢休。包括你这刚才有一朋友也说听恐怖小说一听马上睡着 啊，对对对， 嗯， 就那帅哥对吧，好像是 哪个啊，米其林，对， 米其林， 那 就恐怖小说一听就着， 看你头像练得很健壮啊，这一听 哪儿 不会是 小啊， 不会是吓晕了吧、嗯、 好嘛，练得越壮胆儿越小是吗？ 啊、哦、大芝麻说他去看的是波斯菊的菊花展、啊、 哦， 还看了好多格桑花，是非常漂亮， 特别美， 嗯 啊。好，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了解一组奇闻异事。 本节目由一号信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信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今天这个奇闻异事确实够新奇的啊！都说当家长不容易，很累， 对， 但我看这悉尼的家长尤其累啊。 嗯， 调查孩子的动向，悉尼的家长雇佣了侦探。 天哪！作为父母想了解孩子动向无可厚非，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些家长不惜雇佣私人侦探来了解孩子动向、哎、以便知道孩子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哦、他们那儿担心孩子吸毒和盗窃。 哎呦， 这环境是够那什么的， 够险恶的。 对，悉尼有数家呀接受此类业务的私人侦探机构，近来业务量呈增长之势。一个叫我的私家侦探，还有一个叫唇膏调查，其中两家。 嗯， 这个我的私家侦探一名发言人表示呢，父母们越来越想了解孩子发生了什么，他们面临着什么。父母最关心的是孩子放学之后去哪儿啦，和谁一起啊、嗯、有没有吸毒或者参与盗窃之类的。 对，唇膏调查公司经理说呢，以往公司主要业务就是调查配偶出轨。 哦，对，是。 对，现在呢则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是来自于富裕社区的父母，他们就向警方求助无果之后寻求私人调查。 富裕吗？ 来帮助哈。嗯、今年以来呢，公司呢、嗯、应父母要求已经完成了30宗对孩子动向的调查。 不便宜呢。 是，唇膏调查的调查按小时收费，而且每天不得少于4小时、 哎、 尽管如此，一些父母还是愿意花费数千澳元雇佣侦探监视孩子数周之后。那么通常呢会安排年轻的这个侦探，以便在近距离跟孩子的时候不那么的显眼。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父母跟孩子日常的交流基础不好。 对，有代沟。 交流基础还好，孩子有什么事儿，他会经常想跟你说的。 对，他会跟你掏心窝子、 啊。家长说这么大事不跟我说，因为你日常都不交流。 对， 他们可能就忙着赚钱了， 是 没时间跟孩子建立感情。 嗯， 这个建立这种共同的记忆啊，建立良好的交流基础。你从小就多聊天啊，多听他说话，那就像好朋友一样嘛。你用顾着侦探关注你好朋友吗？他有事他主动的跟你说。 对对对，我就把我儿子当兄弟看嘛。 你这也是。也反正也是心大的一种表现吧啊！我也不敢 说。他以后就有什么事儿都，比如交个女朋友啊，出去打个架呀，逃个课呀，他就跟我就先说了，然后我再跟他一块对付他妈。嗯，我看挺好。 哎呀，算是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家长是不是应该被罢免？ 我别介，好不容易当一回， 这也不太容易被罢免啊。来，这个说这个话题的引出的内容。 哎呦， 你要是睡得太少 啊、 嗯，或者是太多了。 嗯， 这都伤害大脑。 是是是， 嗯， 睡太多睡太少都不好。加拿大一项研究显示，睡得太少或太多都有损大脑认知能力，每晚睡7-8个小时是最好的。 这项研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睡眠研究，研究人员调查了4万人的睡眠习惯，借助认知水平在线测试评估他们的语言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短期记忆力。结果显示呢，睡眠时长不影响短期记忆，但对语言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对，所以这个研究结论印证了那句古话，就是过犹不及。 对，睡太多，要不然咱们起来老说蒙圈，我这正是蒙的。 对 吧，就是那种感觉。 对， 还逻辑推理 是 都给我绕里边了， 推不出来了。 大家要这个适当的建立良好的健康的睡眠习惯。 对 啊， 每天7点准时起，7点半听我们的我们出发吧啊。 辛苦大家，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的节目 娱乐72遍。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其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了，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尽有，让您大消费更加安心，更有品质。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